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香港大靈異 第七集，係啦。今日點解係我哋三個呢？因為老師繼續休息一陣啦，咁夏夕就去咗鬼國度採訪大靈異故事啊。咁話說我哋上一集咧就完，即係其實熄咗麥咧都繼續講啦，嗰啲資料幾乎可以講多集啊，咁就唔好嘥啦，揾阿基哥繼續上嚟講啦。 多謝曬。 係啦，同埋唔知觀眾認唔認得隔離依位蕭公子啊？ 蕭 芳芳， 係 佢應該係前幾集就講咗個好堅嘅第三集啊，好似係咪啊？ 第四個。第三、第四集咁上下啦，總之早幾集啦，唔記得啦。 我哋去翻 YouTube 嗰度 click 嗰個 playlist 睇下，係。咁原來佢對妖怪都好有認，即係好有研究喎。 興趣啫，未知研究。咁我見阿 Gabriel 講開咁啊， 即係上集梅縣嗰個係。 係啦，咁見到你咁生，咪上嚟瘋狂討論下咯。 哦，有咩故仔啊？ 今集但上集其實你哋咪講到咧好得意咁，我記得阿 Gavin 咪提過一個故仔講屏障門嘅， 其實日本嗰個 係啊，咁其實大家都發現咧，原來日本咧係好多妖怪傳說嘅。你哋聽過啲咩故仔啊？其實 因為我自己最留意嘅可能都係山人嗰方面，即係你話日本即係妖怪咁多，有時候係如果我自己覺得最吸引到我係山人呢一 part 咯，因為點解咧？係首先講翻究竟係咩係山人先啦。其實中國咧，我哋如果你有留意一下一啲世界上一啲奇聞咧，其實中國或者美國都會有類似嘅，就係、是、可能美國叫大腳白，然之後中國神龍架叫野人咁樣啦。其實佢同日本嗰種所謂山人咧都非常之相似，就可能係住喺深山入邊，啲體格比正常人強壯好多。同埋係過住一啲仲係原始人咁嘅生活，但係成日會喺有即係人類墜落嘅地方出現啦。咁點解我會對呢樣嘢幾有興趣？就係好多妖怪，即係可能我哋大家知日本可能河童啊或者狐狸咁樣，好多呢啲會成日有啲傳聞法出現啦。但係其實好多都係幾暴風逐影，唔知你有冇發覺？即係可能就係講咗一個故事，話某年某月某日，我見到有個咁嘅狐狸或者河童經過，跟住就冇啦。 冇噶， 最多就係個主人公突然之間病咗死咗嘅，但係跟住冇其他。但係山人好奇怪嘅就係、是大家係真係可以喺一啲歷史文獻裡面揾到佢哋嘅存在，所以呢樣我會覺得係幾令我覺得幾有興趣咯， 即係其實記錄上會比較多啲嘅。咁係，其實我都聽唔少佢哋，即係世界各地咧，即係學你話齋啦，咩野人啊、雪人啊、大腳白都好多。日本咧但係唔知係咪日本本身咧好多山，所以咧呢啲傳說都會比較多啲。咁其實頭先你提到山路嗰樣嘢咩？ 即係山人係咯，山人一個總稱啦。但係如果你確實分嘅時候，即係日本佢哋會分做。最主要啊，最 general 嚟講就可能係兩種，一種就係叫山男啦，一種就叫山老。個老字就係女字邊做老人家個老啦。咁其實係可能正如頭先咪後話同希都有講到，其實同歐洲一啲傳說裡面住喺深山裡面會食小朋友嘅巫婆咧好相似。其實山老都係咁，但係佢最奇怪就係、是、佢除咗會加害人、施害一啲小朋友之外，但另一方面，其實都有很多文獻會講到咧，佢哋係會教一些不入山區的人一些求生技巧。呢個點解咁得意？就係話其實這個可能要講翻少少歷史方面，因為其實日本本島成日都被人話一個一個民族的國家，就係得個大和民族。但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日本，其實不是啦，因為其實佢哋自己一個另外一個民族叫愛奴啦，或者叫阿伊奴族的人。其實佢哋最主要講話佢哋分布喺北海道啦，但其實唔係嘅，好多以前記載都佢哋喺本州咧都有好多喺嗰度有墜落。點解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就係、是大和民族係好早已經進入，即係點講好快進入農業時代啊，但唯獨是亞奴人咧，佢哋仲要喺俾啲大和人逼咧，要喺森林裡面求生咧，所以呢個係可能。我覺得其實佢哋就係可能傳說中嘅山路，但係後屘俾人逼入去深山嘅時候，就要靠森林維生。 但係同一時間可能有啲人唔小心入到深山嘅時候撞到佢哋，佢哋好彩嘅咪唔殺你，可能甚至教你，你喺山區究竟應該食咩先可以維生？呢、這個我覺得係幾得意，你係確實可以揾到啲證據 proof 到呢樣嘢係可能存在嘅喎。 咁其實佢個名字都即係叫得去山佬或者山人，依、這個名字已經有啲霸道啦喎！即係佢就係、是、先限制咗嗱，你哋呢班人就喺山區嗰度生活。 即 係 劃咗個領域俾佢，俾佢出去啦。 係啊，其實即係一個人自由，即係天大地大，咩地方都去噶嘛。 甚至係啊，大家如果有睇過呢本書啊，《遠野物語》啊，係最近喺香港啲書店都越嚟越多人。佢裡面咧有記載好多好得意嘅故事嘅，唔係就咁遇見山男，即係話男性嘅山人啊或者山佬，而係有啲獵人咧，因為嗰陣時講緊記錄嘅時候都已經係十九二十世紀啦，日本人開始揸槍啦，同世界開始接軌啦，跟住有啲獵人咧喺森林裡面見到山男咧，見到佢哋唔小心闖咗個界咧，係唔知點解手痕想殺死佢哋喎。 即係當野獸嘅啫喎。 係啊，即係就算你知道，佢都走啦，佢都避你啦，佢哋都係想去喐下佢哋嘅。即係你睇下， 即係好似上集個細路仔咁啊，搞下佢先咁。 搞下係啊，我就係覺得你喺度，我係睇你唔順眼。所以你頭先講到話係將佢定喺山度，其實已經係一個，我覺得係類似係以前民族。即係大家不清楚究竟是什麼，見你的生活跟我完全不一樣，即係我榻榻米或者是我飲茶，但你哋班人住在洞穴，住在樹上面，仲要不著衫，食人走， 食埋啲奇怪嘢啊！ 你仲唔係妖怪？你仲唔係妖怪？所以我覺得呢個位置其實就係、是、即係好多證據可以。或者文化上的交流是看得到的， 即是屬於是文化差而產生出來 的錯覺， 這個真的是文化差，完全是妖怪， 是妖怪。 根據記錄，其實那些只不過是像野人而已， 因為其實中國，如果大家有留意再看回，因為我們以前中國都有很多跟妖怪或者跟智異方面的故事書或者記錄，其實都有提到在以前在廣東、福建、江西這三個省其實是交界的嘛，它的山區呢以前都是未開發的嘛，以前其實廣東只有廣州一個是上大城市，其他全部都是荒蠻地，他們都會不斷記錄在深山裡面，其實有一種生物叫山刀木客，山就一座山的山，刀就是刀會的刀，木客就是客人的客，木就是那個木，哪 個木 樹木的木，因為他們就說都是，其實我們漢人呢都是當它是另一種生物， 即是不是 以山為刀，那它呢好像一個樹林裡面的一個客這樣的意思，即是概括意思就是說它住在裡面的意思， 其實我想他們是應該是以前未開化的白月人，還在山上面，還未漢化未同化，但是雖然漢人呢其實當它是妖怪，因為他們已經一嚟係佢啲習性已經完全同漢人 唔同， 佢哋咩斷髮紋身啊，然之後生食嗰啲蛇蟲鼠蟻啊，然之後又住喺樹上面，其實 誇張咗嘅， 其實已經當佢野人，即係當佢另一種妖怪嘅。但係你又睇得出，其實佢哋係不斷同漢人係有交流，因為點解叫佢木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漢人嗰陣時唔係好敢亂入深山嘅嘛。 啊，係啊，係啊。 但係你什麼都要需要木材的，你中國你起樓全部都是木材，那怎麼就是跟他們交易，只有他們適合深山伐木給你，所以其實根本他們是在山裡面的另外一個民族，但那時候大家不清楚，就是當妖怪啊妖怪啊這樣， 即其實台灣的原住民那樣的類似， 是啊是啊是啊， 即叫妖精化了他們， 妖精化，但我覺得這個是挺得意的，挺得意的。 但是講開呢啲將即不同民族嘅妖怪化咧，其實在日本咧有不少呢啲咁嘅情況喎。即舉個例啦，我聽過一個故仔，講一隻妖怪叫做兩面熟炭，個名係好古怪嘅，即兩面即有兩塊面咁嘅意思。熟炭咧就宿舍個宿啦，咁炭就係欄字邊企做個企人邊。咁係咩嚟咧？咁呢個故仔其實係應該有冇記錯係飛陀。飛陀啊，佢係飛陀，即係喺名古屋對上而家人食飛陀牛。 係咪馬字邊做個單？ 係啦，飛陀係飛陀地方。咁咁其實喺日本以前咧，好多因為日本書記啊嗰啲都有記載到嘅。咁我快啲讀少少俾大家聽。我唔記得啦，我睇少咗六線。 有六線考據今日。 咁其實日本書記裡面記載咧，喺大概1600年前左右啦。咁佢話係天皇65年，咁飛陀國咧有一個人，我用廣東話講啦。咁就叫做濕灘。咁佢個人咧就一體兩面，咁佢就塊面咧就背對背咁樣嘅。咁佢咧。 佢兩邊都有手有腳，咁同埋咧，佢好大力，又好輕好輕便嘅佢個人，即係又大力但係又快嗰個人， 即係好敏捷， 好敏捷嘅係啊， 佢兩塊面但係其實同一個人嚟， 其實係類似連體嬰 咁，係啦，即係連體嬰 係兩 個人，但係個塊就黐埋一嚿咁， 係啊， 但 係 呢個 縮 卡 係 一 個人嚟嘅，一個人嚟，咁佢佢話佢左右配劍啦，四手並用可以，同時咧佢又有弓箭咁樣，但係有個特別就係話佢不隨王命，即係唔聽天王講，所以咧天王就派人落 去， 喂，仲佢加多句嘢，做多個罪名俾佢，係叫做掠民為樂，即係佢侵略嗰度人民，咁咧天王就派咗人去誅殺咗佢嘅。咁其實呢個名聽落去，其實我哋話齋，可能其實只不過係一啲連體嬰咁嘅形式存在嘅人啦。咁其實就算而家我哋喺泰國地區咧，都好多時聽到話連體嬰啊、頭連頭啊、身連身啊、屁股連屁股咁都有噶嘛。咁我相信呢個係其中可能佢哋見到嗰度咁啱有一個人係咁嘅樣，咁佢哋其實都要生存落去噶啦。如果唔死嘅話，咁佢哋會形象化咗佢話一隻妖怪。但係咧你喺記錄上佢話係妖怪，但係如果你考據翻高山地區，即係飛陀嗰區咧。 即係佢哋本土自己啲人。 係啦，咁咧你會發覺例如喺高山嘅，我睇下先，個名叫做飛陀區有個千光寺，佢嗰度咧有個好似佛像咁樣，那個就叫做兩面縮攤像。咁咧佢哋就唔係形容佢為一個妖怪噶，係形容佢為一個英雄。即係佢哋覺得係當佢哋俾人侵略嘅時候咧，呢、這個兩面縮攤就會保護佢哋，係一個英雄嘅形象。即係所以我相信佢應該係咧形象化咗一個即係佢首先用一個好突出嘅樣啦。咁可能係咪即係嗰個人特別即係咁樣？可能我相信未必係，可能係軍隊。 咩武功高強，依度可以耍刀，依度冇劍，跟住個口又噴尖鑊喺度射。 係啦，即係喺木喺金庸小説嘅高手咯。咁好似好勁，有四隻手咁。但係咧，佢就個形象咧就只不過係會俾天王嗰啲咧就去妖怪化咗你， 因為你唔 係 我族， 係啦，因為一來你唔係我族，二來你唔聽我話啊嘛，你唔俾我去收咗你個區做我天王， 你唔交我税，你仲係衰人， 係啊，其實類似頭先你講嘅情況啦，佢咪會用啲妖怪啊、怪即係怪物啊、鬼啊咁嘅情況形容翻你你哋嗰個族，但係調翻轉佢，如果好彩咧，好似飛陀區咁，佢竟然仲有啲廟裏面有啲咁嘅像去。去留翻佢嘅形象同埋佢哋嘅傳說留落嚟咯， 即係普遍流傳就係一隻妖怪，但 係 當地一啲 個日本嚟講會 係，即係一啲老居民就可能會覺得係啊 神 佛 啊 保佑我哋嘅，係 啦，類似菩薩咁嘅形式，就可以喺護法啊或者佛教神講嘅，即係會保護我哋呢區嘅市民啊人民啊咁樣咯。其實係你會發覺係同樣嘅故事，類似嘅故事咧係好多嘅，即係甚至你話言日本有一個很出名的武將叫源義經啦，咁係啦，咁我諗好多人都聽過。源 平合戰啊， 冇錯， 介紹一下。 咁我唔講咁多啦，因為 佢事蹟太多。 因為係其實源即係源氏嗰啲人咧，其實好多時都會話討伐嗰啲咩鬼怪，即係例如嗰啲咩乜乜童子、乜乜童子，嗰全部都係鬼，係啊係啊，好勁。咁佢其中有一次咧就討伐一隻叫土蜘蛛。咁土蜘蛛咧，其實類似頭先講啦，又係話佢唔聽話，又反抗朝廷啊，咁佢揾佢討伐佢。咁其實啲人有考據過，其實只不過係將佢形象化嗰度嗰啲土豪啊，即係唔係大陸嗰啲土豪啊，即係真 可能係個土族嗰啲，係 土族嘅氏族嗰啲強比較強啲。 土族裡面啲豪傑啊， 係豪傑係啦，土豪係，唔係佢即係佢字眼係即係土豪，即係真係好好嘅嘢嚟嘅， 真 係 土豪， 日文嘅土豪。 係啦，咁咧其實只不過因為佢哋係日本原住民，即係漢人未走入去，或者唐人咧未走去日本嘅之前，其實日本有人住嘅，即係好似頭先講， 日本啲民族其實太亂，即係有人話佢係南島人，有啲人話佢係可能係 啊，係啊，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其實可能唔同時期入去嘅人咯。咁佢只不過嗰時人咧，可能比較偏肥偏矮。咁你其實大家你就如果去日本，你知其實日本以前咧喺我哋眼中咪好似矮少少噶嘛，可能原住民。血統重嗰啲人咧，就會個身形會比較矮啲、肥啲嘅， 又黑啲咁樣。 係啦，又黑啲。咁佢咪話佢土蜘蛛？呢只就叫土蜘蛛啊，係啊，妖怪嚟嘅，都係妖怪嚟嘅。咁 其實一個人嚟嘅。 係啊，其實可能 喺萬都係妖怪。 係啊，總之你同我個樣唔同啦，習俗唔同啦，文化唔同啦，甚至最簡單飲食習慣唔同，我都覺得你係妖怪。其實呢個係一個皇權嗰個顯彰咯，佢哋覺得。但係其實亦係話一個文化嘅侵略，但係 日本很多時候就會靠一種繳費的方法去記錄低這些這樣的事咯。 因為剛才你說到這件事，我覺得也有個資訊可以說回，就是不過這個不同的跟日本無關，就是跟希臘有關。即如果大家聽眾都一定知道希臘神話裡面有一種生物叫人馬啦， 其實人馬座人馬 已經很多古典學者，尤其是專研究希臘神話那些，會提到其實他們發覺人馬為什麼會出現呢？其實可能就因為首先大家就知道希臘本身是一個島，即是沿海一個半島的國家，其實它山地是很多，正常是不會騎馬，他們不會怎麼騎馬， 像日本 是不會怎麼騎馬， 日本以前都沒有馬的， 因為你騎馬打仗打不到，你馬上跟你步行打就中，所以為什麼說希臘步兵是那時候很強，就是因為我在山上打仗，但是他們怎樣都後來他們不斷去周圍不斷遊歷的時候，怎樣都會遇到一些遊牧民族，在他們眼中可能他們對馬這個動物是覺得很難駕馭，但是他們看到遊牧民族，大家知道遊牧民族是可以 人馬合一的， 他們可以小小個已經五歲已經開始學會騎馬，在上面哇功發而飛這樣不斷是可以幾日幾夜不離開馬背，他們覺得很奇怪，已經完全是覺得為什麼會有這種生物好像整個身同隻馬連在一起，跟住佢哋就係唔知點解釋，然之後就創造咗一個咁嘅生物出嚟，就係、是、人馬。因為後屘有人發覺係一啲古希臘嘅遺跡裏面咧，佢哋一啲描述遊牧民族嘅戰射手嘅時候咧，係唔知點解成日有種傾向係將佢哋兩樣嘢，即係正常你知道一個人係坐喺度馬度，唔係連馬體嘛。但係佢哋好中意係將佢畫到連成一線，然之後咁樣發功， 係 同埋留意下，所以其實呢個係同日本個情況就好相似，就係、是、佢。接觸到呢個民族，但係佢好多習俗佢唔識點解釋，唔係我。同埋一個仲可以講到一個樣嘢就係、是，其實人呢樣嘢啦，即係而家我哋可能覺得，尤其是啲左膠覺得，哎人類係一體嘅。咁呢個先唔好講係咪啦，人類咩普唔普價，普唔普世價值嘅。但係如果就翻喺以前嘅即係歷史唔同民族嘅語境嚟講，其實人佢哋覺得只有係我哋呢個族先叫得係人。先叫得是人，其他的不是人。為什麼這樣說？譬如好像剛才我有提過日本的愛奴人，或者叫阿伊奴人，如果大家有看資料，阿伊奴這個字其實就是人的意思，所以日本人不當他們是人，但是同一時間他都不覺得日本人是人， 他都覺得他們是侵略者， 不覺得他是人，真正的人是我們這個民族，不過我不夠去打， 甚至以前我們看屠太郎有些去鬼島打鬼，那些其實只不過都是形象化了，那些外國人有什麼紅蘇綠眼，所以他們叫青鬼赤鬼，即是紅綠或者叫咁其實都係因為佢哋見到啲，因為佢哋皮膚比較白嘛，會白裏透紅或者白裏透青嗰啲血管咧，咁佢哋咪覺得佢係只鬼咯。其實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噶。 其實話翻轉頭咧，即係我哋甚至我哋而家可能以為佢哋講緊啲神怪嘢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可能一啲都唔神怪，佢只不過用呢種好神化嘅語言去記錄佢哋啲知識咯。即係白打個比喻就是、我今日用中文、英文或者法文寫筆記、寫歷史，咁佢哋以前就用呢啲叫我哋今日叫妖怪嘅語言去寫自己啲民族嘅歷史或者觀察咁樣。 係，冇錯。 或者點講？就算可能佢哋都覺得佢哋係妖怪，但係佢哋個心態，即係我哋而家可能覺得好獵奇，覺得好稀奇，但係覺得呢啲係不斷出現。 係生活嘅一部分嚟㗎，對嚟講妖怪係生活。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睇翻，無論全世界各地一啲同。即係中國最多啦，有咩《太平廣記》之類咁嘅志異小説咧，其實佢哋用嘅，如果大家會留意佢哋嘅文風或者筆調咧，佢哋唔覺得呢啲係怪，即係佢哋覺得呢件事係真實發生嘅。你話有啲咩幾個頭嗰啲人咧，都係真實有。所以頭先講嗰個兩面粟攤咧，我再就翻我希臘嗰度咁諗咧，其實反而我覺得咧，可能係嗰陣時嗰種原住民一種戰術，一種兵陣。可能就是兩個人黐埋一齊，前後咁樣擋住，喂，一齊，你後面攻我嘅時候，你後面攻我嘅時候，我咪咁樣兩個，你咪攻唔到我咯。即好似有啲人講過，以前話葉問打交就係點樣一個打廿幾個，就係佢個牆潑，佢係背住，貼住牆。咁我永遠啲人去唔到我後面，我可以喺面前 面 打。 單面 縮攤啊！佢就一層，你點都攻我唔到。 我可能係陣法。 我哋遲啲研究埋土蜘蛛陣法都得喎。 可能八個人咁樣。 幾個人就咁樣專登踎低斬你馬腳成 啊！ 係 係邊個得罪我哋要小心啲啊！ 係土蜘蛛陣， 人馬陣要有。 估唔到今日係變咗呢個日本大靈異喎，咁不如我哋下節翻嚟繼續講。 好啊， 好。